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6章， 好像有其他魔法师在战斗，要不要和他们会合？ 张小猴站在高处对众人说道。他们也无暇顾及我们，继续往前走吧。莫凡说道。张小猴刚要从高处下来，猛然间看到一个硕大的凶狼脑袋从一座平楼当中缓缓伸了起来。那脑袋上一根根倒刺的齿状凝骨是那么的醒目。张小猴瞪大了双眼，呼吸都要在这一刻停止了。天哪，那好歹是3层楼高的平房啊，那颗狼脑袋竟然比之还高出了几分。那这个生物的体型得有多么巨大？它还是普普通通的妖魔吗？ 张小猴，你干嘛呢？快下来。 王三胖朝着张小猴说道。张小猴整个人都紧绷着，身体慢慢地挪到墙角的后面，眼神无比惊恐地给众人比了一个虚的手势。王三胖刚要说话，莫凡眼疾手快地捂住了这个死胖子的嘴。薛木生好像意识到什么了，急忙用手势告诉大家赶紧找地方躲起来。8个人快速躲到墙角之处，大气都不敢喘，脸上满是愕然和惊恐之色。呼的一下，一口鼻息从不远处吐了出来，顿时一阵凌乱的气流在地面盘旋，咚咚，重重的脚步声传出，每一次往前迈进都可以感觉到这几个楼房在明显的震动。躲在楼道角的张小猴整个人跟木人一样贴在墙角处，他的高度其实是和那只硕大狼脑的齐平的，他甚至感觉到那有3个眼睛的怪物朝着他这个方向嗅了嗅。我的天哪，他要是一口咬下来，可能连这房间带人一起吃下去了。幸好一股垃圾的臭味掩盖了众人身上的气味，否则就这怪物的体型，一爪子打下来就得死伤一片。咚咚咚，街区震动的脚步声慢慢的远去，一个个呆若木鸡的先锋小队那僵了的表情终于松了下来，心脏开始狂跳，跳得根本停不下来。也不知道那只生物走出了多远，众人还心有余悸地待在原地，不敢前进半分。 谁他妈能告诉我，那是什么？ 王三胖眺望着那颗远去的脑袋，嘴巴发抖地问道。张小猴都快瘫软在地上了，腿肚子一直在哆嗦。太可怕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生物？和之前看到的巨眼星鼠、独眼魔狼神马的比起来，不是一个级别呀。就那样体型的怪物，恐怕他们这些人的魔法连别人的皮肉都伤不了啊。 是战将级的妖魔，三眼魔狼，又称之为骨刺蒸狼，三只眼睛几乎拥有270度的视角，钢铁般结实的身躯，锋利的棱角骨刺，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噩梦级的妖魔。 薛木生声音低沉无比地说道。 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呀。 许昭廷带着几分绝望地说道。 中介魔法师若没有及时防备，都会被一击毙命，我们必须留讯息告诉大部队这里有一只战将级的生物，否则会造成巨大损伤。 薛木生说道。众人也点了点头。莫凡不由地看了一眼被一片雨后雾气遮挡住了的银帽大厦，战将级的骨刺蒸狼已经可怕到这种程度，那么趴在大厦穹顶的统领级翼苍狼呢？魔法师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与之抗衡呢？ 在这种级别的妖魔面前，每个人都好像是他们任意屠宰的食物。大雨停歇了有一阵子，雾气却弥漫在这座城市之中。安全结界南面1公里的位置上，一名身着白色制服却浑身血污的女法师正在一条马路上大汗淋漓地奔跑着。在他的身后，两只遍体通黑的猴面机人的怪物正在凶恶地追击着，仿佛随时要把这位身材匀称的妙龄女子给撕成碎片一样。 风盘龙卷， 气压骤然下降，周围碎物开始莫名的移动旋转，旋转越来越强烈，很快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盘卷气流形成了一条涌向高空的风之龙蝉。停靠在旁边的汽车已经缓缓地脱离了地面，路灯也被拔地而起，正在追击女子的那两只丑陋无比的猴面妖发出了一声声惨叫之后，被无情地抛到了空中。剧烈高速的气流旋转令他们如草芥一般的飘摇，棒棒棒，汽车重重的砸落，金属碎片遍地，那两只怪物的妖物在空中的时候已经化成了一片血肉模糊的碎片，洒落下的更是鲜红的雨水浆液，死得凄惨。看到这一幕之后，林雨欣脸上带起了憔悴的笑容，目光带着几分庆幸地注视着那位及时赶到的男法师。 姚先生，谢谢你。 林雨欣激动地说道。 我没有看错的话，那是黑教廷最喜欢驱使的黑触妖。 杨作和神色凝重地道。 正是，这场灾难就是他们所为。 林雨欣很肯定地说道。 我们也猜到了，可惜我们没有一点防范，就让这个博城……哎， 杨作和神色哀然，这血色警戒的响起真的是始料未及啊，已经不知多少人丧命了。 我在驻守地圣泉的时候便受到了攻击，他们的目标好像是地圣泉。 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特意让我来与你会合，就是要保障地圣泉的安危。那么地圣泉呢？你没有交给他们吧？ 他们已经把我包围了，但发现我身上没有地圣泉，便恼羞成怒的要把我杀了。我借助一群乱窜的独眼魔狼逃了出来。 你很聪明，那地圣泉呢？ 我交到了那名在地圣泉修炼的学生手里，我想放在他身上比放在我身上要安全得多。 你是说莫凡那个天生双翼的小子？ 杨作和诧异地问道。 嗯。 他现在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让他自己逃往安全结界。 林雨欣说道。在听到林雨欣说地圣泉没有落到黑教廷手上的时候，杨作和是一脸如释重负的神情，可在知道地圣泉在一个凶吉未知的学生手上，整个人都好不起来了。 杨先生，黑教廷为何想要拿地圣泉？他们这次招来群魔进攻博城又是什么目的？ 林雨欣问道。 他们摧毁博城的目的我们尚且不知，不过他们要地圣泉却是为了彻彻底底的血洗博城。 杨作和声音带着几分怒意道。 为什么？ 地圣泉本就是数千年的天才地宝，对统领级的妖魔也有着巨大的诱惑，他们已经通过虐杀继苍狼幼崽和暴躁之语来引起这场灾难，可一只姬苍狼还不足以毁灭博城，他们打算释放地圣泉那庞大的温泽来诱使另外几只妖魔统领一起袭击博城。妖魔天生对这种能够让他们的实力大增的宝物有着本能的渴望，一旦地圣泉的温泽释放出来，100公里的统领级妖魔都会嗅到，博城防线已经岌岌可危，那些已经拥有一定智慧的统领级妖魔必定会趁火打劫， 那个时候的博城就彻底成为人间地狱。 林雨欣听得一阵不寒而栗，黑教廷太过丧心病狂了，引来一只异苍狼统领和他的种群就算了，竟然还要引来更多的妖魔统领，这是要让博城变成一座尸城啊。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7章， 我们得在黑教廷之前找到那个叫莫凡的学生。 杨作和无比严肃地说道： 抱歉，我并不知道地圣权会影响如此巨大。 你做的是明智选择，在那名学生的手上至少表明地圣权没有落到黑教廷手中。 杨作和此时只能够在心中默默祈祷，千万别让他们找到莫凡。 暂时不乐观，黑教廷的人恐怕猜到我将地圣权交给了莫凡，应该已经派人全程搜寻他的踪迹了。 林雨欣沉着声音说道： 事不宜迟，我们去找到莫凡。 假如他被妖魔吃了，地圣权被妖魔得到，应该比黑教廷得到要好很多吧。 林雨欣突然问了这么一句，杨作和愣了愣。 话是这么说。 哈啾，明园城区正好好走路的莫凡冷不丁打了一个喷嚏，揉了揉鼻子。莫凡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兴许有人在挂念着自己。战将级的骨刺蒸狼的出现严重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大家一直等到那可怕的生物走远了，才终于敢鼓足勇气继续前进。一路上碰到了独眼魔狼，还好被九人雷霆出手，在这独眼魔狼没有引起过大动静之前就将其解决了。许昭廷是雷系，他的雷印狂策率先控制住独眼魔狼，其他人紧接着进行魔法轰炸。莫凡在趁着独眼魔狼要恢复心动力的时候来了一个雷印怒击，那独眼魔狼根本没有机会对他们出手，便化为了一具外焦里嫩的尸体。一个队伍里拥有两个雷法师，确实战斗力相当强猛，只要不是没有准备的应付，基本上能够将危险降低到最小。 快到了，快到了，太好了。你们看到了没有？跟城墙一样高耸起来的结界光幕，就在那里。 张小猴站在电线杆上，非常兴奋地对大家说道：这条3公里的死亡路线，对他们这些还没有毕业的魔法学生来说，确实太不容易了。眼下马上到了安全区域，自然欣喜若狂。别掉以轻心，还有600多米。莫凡说道。九人继续前行，前面是一条发臭的城河，河道不算很宽，两边都种植着柳树。原本成排成排的遮阳伞咖啡屋在今天不再那么小资小调，而是狼藉一片。发臭的河水之中有一两只巨眼星鼠，所幸他们并没有怎么停留，往远处游去了。九人小心翼翼地过桥，桥有明显损坏，应该是某位法师在这里与妖魔战斗过，桥梁底部还有一些废火在烧着。 妖魔！ 刚走到桥梁中央，对面赫然出现了一只深蓝色的狼形生物。和独眼魔狼半直立状态不同，这深蓝色的生物四肢着地，脑后毛发跟刺起一直延伸到了脖颈与肩的位置，和大家看到的凶残独眼魔狼有着明显的不同。众人先是一惊，但再仔细一看，发现这只幽狼背上竟然坐着一名男子之后，马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尤其是学生们。 白教官，那不是白教官吗？ 太好了，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军部的人。 薛木生如释重负地说道。莫凡一眼望去， 发现坐在那只幽狼兽身上的正是当初历练的教官之一白羊，也正是那名特殊的召唤系法师。他作为给大家历练的幽狼兽还被莫凡给杀了。白羊貌似不止一只幽狼兽，只可惜这只从体型和气势上都要稍稍逊色于之前被莫凡宰掉的那只。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没有第一时间撤离吗？ 白羊骑乘着他的幽狼兽朝着大家走来。王三胖、许昭廷、何宇等人此时看着白羊教官这样驾驭着幽狼兽的英姿，脸上更流露出了崇拜之色。召唤系的法师就是酷啊，连妖魔都可以骑乘。在这种交通彻底瘫痪的城区里，一只能够矫健穿梭的幽狼兽比什么都重要啊。 天蓝魔法高中没办法第一时间撤离，人员数量太多了。现在大部队在我们后方大概1公里的样子，他们正顺着我们这支先锋小队往安全结界撤离。 薛木生说道。 啊，我会通知军长加派人手保护他们的。你们和我在这里先多等待吧，前面有几只不太好对付的妖魔。 白羊摘下了军帽，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道。 白教官，你不知道我们这一路遇到多少危险。可惜的是张英禄被杀死了，还好莫凡对付妖魔非常有经验，否则啊，我们不一定能够走到这里。 王三胖马上止不住嘴对白羊说道。看到教官在这里，大家自然可以稍微松一口气，毕竟这位召唤系的教官战斗力可要超越一只妖魔，假如他有更多召唤兽的话，甚至对付几只妖魔都不成问题。 哦，莫凡。 白羊脸上有了明显的一动，目光一下子落在莫凡身上。莫凡一阵纳闷，这位白羊这么盯着自己干嘛呀？白羊从幽狼兽身上跳了下来，快步走到了莫凡面前，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莫凡道： 我们大家都在找你啊。 找我？莫凡很是不解地说道。 啊，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是这样的，这次灾难是黑教廷做的，他们不仅引来了异苍狼，更想要利用地圣权将更多统领级的妖魔引到这里来，彻底摧毁掉博城。 白羊很认真严肃地对莫凡说道。 原来是黑教廷，这帮畜生不如的东西。 薛木生义愤填膺地说道。 林雨欣副卫长应该将地圣权交到你手上了吧？ 白羊继续说道。莫凡没有回答，只是那样看着白羊教官。白羊上下打量着莫凡，想知道这件重要的东西是否还保存完好，于是继续道。 把地圣权交给我吧，我得马上送回到掌控老大那里，这件东西太至关重要了，落入黑教廷手中，我们国城就完了。 大家目光也落在了莫凡的身上，他们确实没有想到莫凡竟然还保管着这么重要的东西。 莫凡，原来你在暗中保护地圣权，还好我们与白羊教官会合了，把地圣权交给白羊教官，我们也赶紧到安全结界内吧。 薛木生说道。白羊激动地上前了一步，几乎要从莫凡手上抢过地圣权，可惜他并没有看到地圣权在哪里。莫凡那样注视着白羊，开口道：放我这儿也很安全，还是我亲自交给掌控老大吧。白羊教官，赶紧为我们带路。白羊明显愣了一下，旋即满脸笑容道： 说的也是哈，说的也是。 白羊的话明显没有说完，他微微一停顿，脸上那和煦的笑容就好像瞬间凝固了一般，目光中猛然地爆出了一缕凶光，整张脸竟然有些狰狞地扭曲了起来。 那你就去死吧！ 白羊声音冰冷地说道。话音刚落，那只原本无比温顺的幽狼兽忽然朝着莫凡这里迈了一大步，他锋利的爪子高高的抬起，竟然是直接朝莫凡的面门拍了过去。异变惊起众人，吓得呆住了。 莫凡！ 周敏惊呼出了一声，却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那幽狼利爪即将夺取莫凡的性命。 白教官，你在做什么？ 薛木生高声大吼。白羊根本不予理会， 他的那只幽狼兽更是没有一丝的手下留情。这种距离，这样的袭击，没有任何一个学生能够活下来。唰的一下，利爪拍下，似乎还带着白羊本身的怨怒在里边。毕竟他之前那只幽狼兽正是被莫凡杀死的，如今他总算有机会给他报仇了。当然，报仇只是顺带的事儿，地圣权才至关重要。将他交给红衣执事，这座博城也将……怎么可能呢？白羊已经在等待着血染全身了。然而一道坚固的连骨盾耸立在莫凡面前，幽狼兽的一爪子拍打在连骨盾上，却仅仅将莫凡连人带盾给打飞了出去，并没有将他一击致命。连骨盾，白羊清楚地记得这是斩空送给莫凡的。问题是，这小子怎么可能来得及做防备？在这种距离下突然袭击，是连魔具都来不及释放了呀。除非这小子对自己的身份已经有了怀疑。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8章，连骨盾抵挡了一次重重的爪击之后，化为了无数的光斑散落消失了。倒滑出有十几米远的莫凡也终于稳住了自己的身形。抬起头来，莫凡脸庞冷峻，胸中的起伏已经表明他此刻的愤怒了。果然这个白羊教官有问题。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莫凡吐了一口唾沫，狠狠地骂道： 哈哈哈哈，真是没想到啊，我都不禁有些好奇你是怎么怀疑上我的，我可是你们的教官啊。 白羊狂然大笑了起来，刚才还一脸和煦俊俏的模样，在此刻整个就是一个思想扭曲的疯子，哪里还有令小女生痴迷的崇拜光环呢？那种时候莫凡哪有心思给这个黑教廷奸细去解释这种东西啊。他目光扫了一眼其他几个还站在那里的同学们，急忙朝着他们喊道：小心，这家伙的召唤兽不止。白羊教官脸色马上一沉，瞳孔凶光一闪，霎时桥梁侧面扶栏处两只正缓慢蠕动的黑影无比灵敏地飞窜了出来，格外狭长和锋利的前肢就像两柄镰刀，分别朝着离那里最近的张巧侯和何宇斩去。白羊的叛变来得非常突然，其他人根本就没有怎么反应过来，更不用说去留意这个从桥梁边缘两侧杀出来的生物了。鬼猴面，鸡人之身，遍体通黑的像是穿上了什么紧身的皮质外衣，丑陋不堪，这正是黑教廷的标志黑触妖。莫凡看到其中一只黑触妖朝着张小猴扑去，心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此刻他很想很想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完成自己的新轨，直接将那只黑触妖给轰成渣，然而他的魔法释放速度根本就没有那么快。张小猴终究还是比较单纯，他不可能像莫凡那样本身就对白羊教官产生戒心，换作任何一个正常学生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教官产生一丝丝的怀疑。他没有来得及释放他的风鬼，当他转过身已经骇然地发现那个丑陋无比的黑色怪物扑入到他的面前。就这样死了吗？张小猴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跟凡哥一起经历了这样一条可怕的3公里死亡路线，好不容易要抵达安全结界了，结果死在了自己教官的手上。张小猴闭上了眼睛，噗嗤，滚烫的血液一下子喷洒在脸上。张小猴心中闪过了一丝无奈， 这畜生是刨开了我的胸膛吗？速度这么快，快到我先感觉到血喷在脸上，而没有感觉到胸口被撕开。 再过了一秒，张小猴仍旧没有感觉到痛苦，他有些疑惑不解地睁开了眼睛。一睁开眼，他愕然地发现袭击自己的那只鬼畜妖竟然不知被什么力量给弹飞出去， 正重重地摔在一辆摩托车旁。 我没有死，那这些血…… 张小猴猛地转过头，整个人却呆住了。那是一张苍白的脸，凄凄的，令人忍不住想要把他抱在怀里。血液从他的身上喷洒出来了，是那么的滚烫，滚烫的让张小猴整个人都要被焚烧了。 何宇， 张小猴想要从喉咙深处嘶吼出来，喉咙却被一股剧痛狠狠地堵住，喊都喊不出来。无数的水珠在张小猴的面前散落着，他们就像是何宇的生命在陨落一般，跌落在地上之后便迅速地消失了。 疯鬼，疯鬼，疯鬼！ 张小猴在心脏剧烈的刺痛下疯狂地衔接着星轨，终于一道风之力在他周身盘绕。趁着风之轨迹，张小猴疯了一样从另外一只鬼出妖的利爪下抢过了已经血红一片的何宇。凭借着风轨闪，他抱着何宇迅速地闪到了远处，然而血液也飞散了，遍地都是，根本止不住。鬼出妖是放血的刽子手，他能够准确地找到生物的动脉，一旦切开必定血液流干为止。 为什么要用水域保护我，保护你自己啊？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那个蠢货！徐老师，快救救何宇，求求你快救救他，一定有办法的。混蛋，混蛋，混蛋，我要宰了你这个混蛋！ 嘶喊声灌入到大家的耳中，就像大家根本不会想到白羊教官是黑教廷的人一样，他们也绝不会想到何宇这样去保护张小猴。嫣红的不能再红的血到处都是，看得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张小猴抱着何宇，何宇就那样看着他，脸颊苍白的发紫，他的眼睛睁着，黑色眸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夹杂着很多很多的情绪，或许是一丝欣慰，因为自己终于在危急时刻释放出了水域，像薛老师说的那样保护住了一个人的生命，也有一丝安然。历练的时候，眼前这个瘦瘦的男孩舍身救自己，今天自己也救了他，更多的是眷恋。他还有太多太多和其他少女一样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 看来你们这些小鬼也是有一点进步的嘛，我还以为我的黑触妖一出手你们两个一定一起丧命，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活着。不过本教官今天又给你们上了一课，让你们明白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可惜啊，这也会是你们生命里的最后一堂课了，因为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下这座桥。 白羊站在中央显得有些丧心病狂地说道，话还在他口中的时候，那两只黑触妖再一次朝着其他同学扑了过去。黑触妖体型跟人差不多，他们的速度比巨眼星鼠还要快上近一倍，一旦飞窜到有阴影的地方，甚至无法看清他们的身形。这种过度敏捷的生物可谓是菜鸟魔法师的刽子手，他们可以在你连魔法都没有完成的时候完成一击必杀，更可以轻松地躲避开魔法师那慌乱的攻击。 快退开！ 薛木生大喊道。黑触妖的可怕大家已经见识到了，一旦让他们接近任何一名学生，下场必定和何宇一样血流不止。而另一边挡在莫凡面前的却是一只体型健壮的幽狼兽，这只凶残的生物应该是爪子拍在盾上拍得生疼了，短时间无法再朝莫凡发动攻击，却是用那双暴躁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莫凡。莫凡胸脯起伏剧烈，听到张小猴撕心裂肺的喊声，怒火就在腹中剧烈地燃烧着。在何宇眼中，看到白羊教官应该等于是绝对安全了，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白羊教官是一个比妖魔还要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看看他那还在嘲笑的嘴脸，恨不得一拳将他的脸给打烂。嚎的一声，幽狼兽张开了嘴， 喉咙深处有什么东西在翻腾，随着他一声嘶吼，一股浑浊的气浪朝着莫凡凶猛地扑打过来。飞沙走石，这可是幽狼兽拿手的本领，哪怕不需要使用肉爪也一样可以攻击远处的敌人。黄腾腾的飞沙走石迎面打过来，莫凡却早有准备，一个灵活的侧滚迅速地躲入到一辆面包车的后面。面包车的铁皮被飞沙走石打得当当响，千疮百孔啊，整辆面包车都出现了重重的摇晃。莫凡背靠着面包车，那双眼睛已经映射出了紫色的光辉，这些光辉越来越强，甚至在莫凡周身形成了一道绚丽划过的紫色流星星轨。七颗星子在星轨之中璀璨夺目，它们相互传递着雷之力，快速地在莫凡周身凝聚出一大片翻腾扭动的雷电之印。哇！莫凡长呼出了一口气，在飞沙走石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一个转身迎面直视着那只幽狼兽。一年前我就宰过你这种东西，今天杀你跟杀狗一样，莫凡怒道，眼睛里没有一丝丝的畏惧，单手高举，手掌猛握，雷电之令就此下达，空气中那些躁动不安的雷元素化为了一柄柄愤怒的利器，朝着幽狼兽坠了过去。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9章，幽狼兽妄想躲开，却不料莫凡早就锁定了他可能躲避的位置。雷印怒击本来就继承了雷印狂策的传递效果，可以说只要有一道雷电之弧触碰到了幽狼兽，剩下所有的雷印便会像磁石一样吸附在目标的身上，狠狠地抽打，狠狠地钻入筋肉里。银色的电弧密密麻麻爬满了幽狼兽的全身，幽狼兽不停地发出痛苦的低吼声，幽狼兽的行动力瞬间丧失，再无法靠近莫凡分毫。莫凡冷冷地勾起嘴角，雷印释放后不久，他的瞳孔又闪耀出了赤红色的光泽。不知何时，他的另一只手上竟然已经半握着一团炙热燃烧的火焰。先雷再火，整个元素领域里两大杀伤力最强的魔法，这只该死的幽狼兽都将马上品尝到了。愤怒如火如雷，手上的火焰被他怒甩而出，可以看见那团火丝笔直地朝着正在发出痛苦嚎叫的幽狼兽的口中飞去。经过了无数次练习和实践，莫凡已经可以将火丝释放得相当准确。果然，那团目标明确的小小火团一下子滑入到幽狼兽微微扬起的头颅上，并且飘入到他的嘴里。 爆裂！ 莫凡目如火炬道，意念与三级火资的爆裂效果达到了完全的同步，小小的火团看似没有一点威力，却随着莫凡一声引爆之后，猛然的在幽狼兽口腔中彻底的炸开了。爆裂的火浪冲击力瞬间轰断了幽狼兽上下颚骨，可以看到幽狼兽纹骨严重的变形了，并且迅速的被烈焰给吞没。剩下的爆焰完全没有就此停歇，他们霸道无比地冲入到幽狼兽的食道之中，填满了幽狼兽的腹部，让幽狼兽肺腹一下子鼓了起来，感觉是要被胀破了一般。砰的一下，巨响终于传来，凶猛的幽狼兽却在这火滋爆裂下彻底变成了一具火烤的死物，身躯重重地倒在了白羊的面前。白羊那狰狞的笑脸一下子僵住了，整个人阴沉到可怕的程度。他之前的幽狼兽血统更加优越，原本可以培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召唤生物，却被一个实习生误打误撞杀死了。那一次的击杀可以说是投机取巧，这一次幽狼兽却是在对方两个强劲的元素魔法之下直接轰杀。 我承认你和大多数看到妖魔会腿软的学生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不比一些老猎法师差，可是你还是得死，你的尸体我一定会用来为我下一只召唤兽。 白羊半捂着胸口，苍白的剧烈抽搐的说道。他白羊终究是小看这名学生了，一个雷印怒击和一个火姿爆裂或许可以重伤幽狼兽，可一般情况下根本不能达到直接轰杀。这名学生将火姿塞入到幽狼兽的嘴里，瞬间爆死了幽狼兽，这手法根本不是一般学生会想到能做到的。只不过幽狼兽死了就死了吧，拿下了地圣权，他白羊的地位将截然不同，小小的幽狼兽他这位大召唤师很快就会看不上眼的。 你们两个杀了他！ 白羊目光一冷，狠狠地对那两只黑触妖说道。黑触妖原本在追逐其他几人，听到主人命令后一下子转向莫凡这里。黑触妖比幽狼兽灵活太多了，他们可以直接在车辆顶棚上跳跃，更可以以车做掩护连续的变化位置。这两只黑触妖显然懂得协同猎物，他们分别在莫凡的两侧，哪怕莫凡再一次施展出雷印技能压制住其中一只，那么另外一只黑触妖必定扑到莫凡的面前，将他的喉咙给割开。两只黑触妖越来越近，没有连骨盾的莫凡此刻也只有时间完成一个魔法的星轨，时间根本不容许莫凡思考太多。莫凡下意识的要再凝聚出一团火姿来，火姿的爆裂效果或许能够让他稍微躲过一劫，只是接下去能不能再应付这两个速度极快的黑触妖，这就不好说了。 薛老师，释放光耀！ 不远处慕白朝着薛木生喊了一句。薛木生看了一眼慕白，发现他的手掌心上有星辰之蓝的光辉在快速的凝聚，见多识广的薛木生马上明白过来，于是毫不犹豫地施展出自己的光系魔法来。光耀失明，这巨大的强光若是释放得好，足以将一只妖魔的眼睛给灼瞎，让其失去战斗力。感觉到强光的出现，白羊却是慢慢地别过脸去，脸上多了几分不屑。这种光耀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不用眼睛直视很快就会恢复视觉了。至于自己的两只黑触妖，别闹了，他们虽然是黑暗生物，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眼睛，根本就不会受到这光耀的失明效果影响。 五兵斩！ 一个声音出现在了白羊的后方，下一秒巨寒之意从白羊脖后传来，光耀乳白色的灰芒中一柄乌黑色的剑状物体毫无征兆地出现，它闪烁着冰冷的寒芒，散发着刺骨的冷意，就那样挥展开空气朝着白羊的身上斩来。白羊其实很聪明，在没有召唤生物在身边的时候已经站在一辆汽车旁，使得他可以避免受到另外几个学生的暗算。然而那柄黑色的冰剑根本就不在意面前有什么阻碍物，生生地将那辆车给斩成了两段，同时将白羊斜肩展开，斩刃锋利而充满力量，生生地将白羊左肩脖梗以上的部位给彻底切开，血一滴都没有留下，那身体上的切口已经冻结上了一层寒霜。白羊缓缓地倒在地上，仰天的面容定格在不敢置信之中，他一个驾驭着三只召唤生物的魔法师竟然被这帮一年前看到妖魔都会尿裤子的学生给杀掉了。斩魔具，为什么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手上会有昂贵无比的魔具，还出手得如此突然，突然到自己连防御魔具都没有机会使用出来。薛木生的光耀开始暗淡下去了，莫凡在那团有些灼眼的光辉之中看到了那两只黑触妖突然停止了行动，好像喉咙被扼住了一样，两只黑触妖在原地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更让莫凡诧异的是，他们通黑的身躯像是碰到了什么高温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不过五秒钟的时间，两只原本索命的黑触妖就在莫凡两侧化为了一潭黑色的浓水，还冒着恶心的气泡。 黑触妖是和主人灵魂相连的，主人死亡他们也跟着毁灭，所以是黑教廷最忠诚的害人恶狗。 薛木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缓缓地说道。其他人陆续从远处走了过来，看了一眼白羊的尸体，又看了一眼两滩浓水，脸上尽是疲倦之色。消灭了妖魔，他们或许会默契地击个掌，可经历了白羊教官这样的叛变，他们对人性有了重新的定义。 不知道需要多久才会适应。 哼，我叔叔在我18岁生日那天送我的斩魔具，总算派上用场了。 慕白见大家都注视着自己，一脸苦笑地说道。斩魔具是典型的进攻型魔具，激活后便可以爆发出一次巨斩的威力，消耗的魔能相当大，同时斩类魔具昂贵程度比铠魔具还要高，连魔法师都买不起，更不用说普通人了。白羊最想不到的便是这群学生里面竟然会有斩魔具，毕竟这样的魔具没有哪个家族会交给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无论如何，慕白这斩魔具是救了大家，否则那两只速度极快的黑冲妖大家未必能够对付。 好样的，慕白！ 赵坤三从一个角落里跳了出来，满脸兴奋地道： 太可怕了，我感觉我这辈子都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莫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看了一眼绿茶，哦，慕白，这次多亏这个魔二代了，没有他那奢侈无比的斩魔具，不知道要死掉多少人才能干掉这个白羊教官。 其他人都还好吧？ 薛木生问道。躲在周围的学生们陆续聚集了过来，唯有张小猴还失魂落魄地站在栅栏边。这场战斗结束了，何宇的血液也流干了，看着那鲜红如地毯的一滩血迹，那份哀伤和凝重再一次笼罩了大家。猴子，走吧。莫凡走到张小猴面前，更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90章。张小猴看到了莫凡，情绪好像彻底垮了一样，泪水奔涌了出来。 凡哥，我要变强。 张小猴拼命地抹着眼泪，几乎是发下毒誓地吼道： 我一定要变得更强。 张小猴刻骨铭心的话语在耳边回荡着，莫凡却有些愣住了，看着这个总是像个傻弟弟的小伙伴，这一刻的他哭得像个孩子，然而心在滚烫的血液下狠狠地洗礼成长了。是啊，只有变得更强才可以保护自己身边的人。穿过了桥梁，那如同城墙一样的光幕壁障已经映入眼帘，剩下的8个人疲倦的脸颊上终于挤出了一丝笑容。这一次他们清楚地看到了穿戴魔法协会标志的魔法师在那里守护着。这一段3公里的路比他们之前17年经历的所有还要漫长，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抵达了。 大部队现在离我们有1公里半，希望他们也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这里吧。 薛木生回头望了一眼身后，周敏、许昭婷、王三胖、张树华等人都点了点头，他们已经尽到了他们先锋小队的职责，经历了这样的生死和凶险，他们由衷希望大部队能够顺利抵达，他们已经不想再看到鲜血淋漓了。 哪位是莫凡？ 一名胸前有军部标志的男子走到众人面前开口问道。 我是。 莫凡抬起头，大汗淋漓的他同样很疲惫了。 到这边来，首领要见你。 男子说道。莫凡点了点头，跟着这名魔法协会的军部男子走向了一座临时通过土系魔法搭建起来的瞭望塔。瞭望塔很高，顺着盘绕的阶梯一直向上走了很久，才终于抵达了最顶部。最顶部有一个空旷的瞭望台，高处的狂风肆意地灌入到这里，吹得脸颊都有些生疼。瞭望台没有护栏的最边缘，一名披着青色军风衣的男子负手而立，一头不羁的头发迎着狂风飘动。男子左右手位置分别站着一排同样穿着青色风衣的军法师， 他们的风衣高高的扬起，挺拔的身子立在瞭望塔的最边缘，却是纹丝不动。自有一股子不怒自威的他们，雕塑一般伫立在那里，而站在最中间的首领展空，便更有令人心生敬畏的气质。这与莫凡以往看到那厚颜无耻的展空总教官截然不同。一排包括展空首领在内的十名军法师，每人身上散发的气息都非常强大，恐怕至少是中阶魔法师。他们在眺望远处，目光如箭一样直指银帽大厦穹顶，那整个博城灾难的罪魁祸首妖魔统领一苍狼。 首领，莫凡到了。 那名男子行了一个军礼，缓缓地退下。展空并没有转过头来，整个瞭望塔沉寂了片刻。 看到你活着，我很高兴。 展空言语并没有往常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连说出高兴两个字都其实不掺杂什么感情。此时的展空根本不是莫凡认识的总教官，或许这才是他真正的面目，威严冷傲。 你知道我看到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吗？莫凡反问道。 劈头盖脸的骂我一顿。白杨是黑教廷的人，确实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所幸你对他心生怀疑，保住了小命。 展空说道。他们的事情展空已经通过手下的回报了解过了。展空确实相当意外，连他们军部都一直没有察觉到白杨这位军法师的险恶用心，为何莫凡会对他心生怀疑呢？ 算你有反省。我们当初到白杨教官守护的那个山洞历练的时候，我看到了山口泉池的水明显有饮过的迹象，还不止一只的样子。事后我也问了白教官，他是否有其他召唤兽，他回答是没有。 就凭借着这样不着边际的东西，你觉得他有问题？ 展空哑然失笑。 幽狼兽当初莫名的发狂也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也不愿意相信白教官是奸细，也不能完全确定，我只是留了一个心眼儿，谁知道他真的对我们下手。 莫凡说道。其实莫凡只有几分的怀疑而已，假如很确信他有问题，在看到白杨教官的那一瞬间，他必定会警示身边的人。况且莫凡也没有考虑到黑触妖的出现。 那么地圣权呢？ 展空没有再去谈论那个奸细，转回到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口渴，顺手喝了。 莫凡轻描淡写地回答道。站在瞭望台边缘的展空差点脚一滑摔下去，刚才还营造出的威严狂霸瞬间荡然无存了。展空转过身，瞪直了眼睛看着莫凡。 你是逗老子玩吗？你当地圣泉是农夫山泉口干舌燥的时候拿来解渴的吗？那可是整个博城几千年来真正底蕴呐、啊！哪怕它现在因为岁月的变迁而远没有古老时期那么神奇，可在整个国内那也绝对是魔法师梦寐以求的修炼宝藏，就被这小子直接当水喝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展空神色一严肃，瞪着莫凡道。 我没有开玩笑，你以为我携带着这么一个温泽四散的东西能够安全抵达这里？带着地圣泉，我就跟唐僧肉一样吸引各方的妖魔鬼怪，但我又不敢轻易把东西给扔了，怕出大事儿。正好那会儿吓得有些口干舌燥，一口气喝了一滴不剩。 莫凡也很严肃地说道。说完，莫凡将那个装着地圣泉的瓶子掏了出来，顺手就抛给了展空。展空接过空瓶子，特意往里面看了看，脸上的表情从未有过的丰富。 真你妈喝了？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大世家的子弟，手握国事大权，也他妈没有这么奢侈过好吗？ 展空往回走了几步，以免自己真站不稳摔下去。过了好一会儿，展空才缓过神来，无奈地道： 换作灾难之前，你这种人就要上火刑架，跟黑教廷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穆卓云、杨作和、老朱、邓凯他们其实也仅仅期望地圣权千万别落在黑教廷手中。至于地圣权，他会在之后的岁月里枯竭， 也用不了多少年了。没有就没有了吧，能够保住博城才是重中之重。 我也有这样的预感，所以直接喝了。反正黑教廷找到我，就算抛开我的尸体，最多就找到一泡特别腥臭的尿而已。莫凡咧开嘴说道。 你这小子。 展空笑着摇了摇头。展空并没有过度纠结帝圣权的下落，事实上莫凡的话他未必完全相信的。可帝圣权这种即将枯竭的东西，现在带给博城的更多的是灾难而不是福泽。假如是莫凡这贼小子偷偷收藏了起来，那也就当作他这次救下博城的奖赏吧。毕竟他作为一个高三都还没毕业的学生，能够守护下这么重要的东西，甚至识破了白羊这样的叛徒，换作其他任何一个人，帝圣权恐怕早就落入到黑教廷的手中了。 真的喝了也好，私藏起来也好，无所谓了。 既然确信帝圣权没有落入到黑教廷手上，也确信他们需要面对的就只有一只统领级的异苍狼，那么是时候斩下这个祸害了。 犯我人城，随墙必诛，任你逃到何处，我掌空绝对取你首级，祭献博城亡灵。听令。 目如闪电，掌空忽然高喝，两侧就位一动不动的中阶军法师赫然换了军姿，一股肃杀之意瞬间弥漫在呼啸的狂风当中。 诛杀异苍狼，不死不休。 展空再一次高喝道，声音里都仿佛灌满了杀气。 诛杀异苍狼，不死不休。 九名展空的直属部下同时铿锵有力地回答道。从他们的声音里，莫凡感觉不到一丝的惧怕，有的只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军部男儿的担当。铁一样的声音在风中消散之后，军部首领展空向前迈出了一步，青色的军风衣被狂风吹得高高的扬起坠落，首领展空就那样从高耸的瞭望台上坠落。还未等莫凡从那份惊愕中回过神来，视线更远处一对呈现米白色翅膀豁然印入了眼帘。风之翼，这是莫凡第二次看到风之翼，内心的震撼依然不减当初。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